谢池理理头发，站了起来，还没站稳，脚下打滑朝他身上摔了过去，撞进他怀里。何峰岿然不动，看着捂着鼻子的谢池。 撞到鼻子了？ 嗯。 疼吗？ 疼。 活该。 青阳子在远处看热闹好久了，见他俩打够了起身，迎上来问， 回去换衣服吗？ 何峰甩了甩手，看谢池湿透的浅青色短褂紧巴巴贴在身上，勾勒出纤细的小腰，唇角微扬，扛着鱼叉走在前头。 哎呀，回。 臭小子，气急了真想一鱼叉扎死他。 三人满载而归，晚上吃全鱼餐，煎鱼烤鱼，还煲了鱼汤。何峰让青阳子把何战也请了过来，何战气色好很多，见谢池在这儿过得还不错，也安心了。谢池最喜欢吃鱼，尤其是鱼汤，百喝不腻。他喝了一碗汤，咬着勺子看着锅里，小心翼翼地问何峰， 我能再喝一碗吗？ 何峰看着他亮晶晶的双眸点头。谢池又盛了一碗，青阳子也要再喝一碗，何峰打开他的手， 没汤了。 哪儿没了？这不还有吗？ 没了，你吃肉去。 这好吧。 青阳子撅着嘴缩回手，默默吃烤鱼。何战轻咳了两声， 啊，这个汤确实不错。 嗯， 他喝得一滴不剩，放下碗，舔了舔下唇， 真好喝。 何峰拿起汤勺又给他舀了一碗，青阳子震惊地盯着他， 今天表现不错，奖励你的。 谢谢。 何峰偷偷瞟他一眼，见他喜欢，抿唇暗笑了一下，心里莫名的欢乐。何战问谢池， 最近看你啊，气色还不错，在小峰这儿住的还好吧？ 不好。 哪委屈你了？ 他天天欺负我，我每天活得水深火热。 吃完饭我们继续水深火热，你今晚别睡了，带你去夜猎。 毕竟是姑娘家的，温柔一些，不像你铁打的一样。 他哪像姑娘家，跟宋京桃那个母老虎有的一拼。 那还差一句啊，阿芝温柔多了。 宋京桃是谁？ 停停停停停，不说他想起来头疼。 青阳子偷乐。何峰转移话题问何战， 最近身体怎么样？ 还好。 上次带回来的药还有多少？ 不到一半了。 你补品记得吃，看你又瘦了不少。 何峰加了块刺少的鱼给他。 李山是不是伺候的不行啊？ 没有，他挺好的。 谢池从碗里抬眼，他本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，只因何战太可怜了些。李山伺候的不仅不行，还动不动甩脸子，饭也送不到位。平时连块肉末都见不到，每次见到你才恭恭敬敬的，可单独面对他的时候一点都不尊重。 阿芝，哪有这么严重？ 谢池不说了，继续喝自己的鱼汤。何峰无言片刻， 先吃饭，吃完再找他。 哎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谁愿意整天照顾一个病殃殃的残废啊。你呀，不要为难他了啊！ 还真是个剩男啊！ 你们慢慢吃。谢池喝碗鱼汤，放下碗，刚要走，何峰把最后一点汤舀了出来，倒进他碗里。 我已经饱了。 撑不死啊！ 青阳子忍不了了。 我呢？ 何峰应付似的拿着汤勺往他碗里滴了几滴。 来呀，喝吧。 青阳子无话可说。谢池刚觉得何峰像个人，他就又不做人了。鸡还没叫，天还没亮， 何峰就把他叫了起来。谢池困得睁不开眼，被何峰攥着后领往前走，无可奈何地抱怨：你都不睡觉的吗？ 睡觉有什么意思？带你玩玩好的。 他把谢池带到一个宽敞的地方，这时东边的太阳渐渐冒出边儿来，满山的青露与晨曦味儿，虽然冷而清新，却仍让人提不起劲儿。谢池还困着，何峰突然丢下了他，往另一边走去。他眯着眼，正要打哈欠，脚上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，有点疼。何峰呢？他掀起眼皮，转了个圈，看到何峰立在远处，举着个弹弓，正对着自己。谢池顿时清醒了。何峰放下弹弓，掂了掂手里的石头。 连夜新做的弹弓，陪我试试。 怎么试？ 还能怎么试？十个，你能躲过三个算你赢。带你下山。 带上我妹妹可以吗？ 你先赢了我再说。 谢池心里是又喜又忧，十个躲三个不算太难，可瞧着家伙自信满满的那个样儿，他心里又没谱了。正想着，何峰提醒他： 要开始了，逃吧。